好啦，好多謝各位今日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咧，我講緊嘅係呢個西方嘅人民精神嘅一個發展嚇，講緊一個基督教人民精神嘅發展嚇，中世紀時期基督教嗰個發展係點樣咧？呢個嚇，咁樣咧就係我曾經就係講到咧話呢個耶穌嘅精神同呢個基督教嗰個精神咧。其實呢就有啲唔同嘅，因為耶穌嘅精神呢係叫人呢可以直接認識上帝嘅，但係慢慢發展呢到後來呢個呢就基督教嗰個發展過程裏面呢就要通過呢一個教會組織嚟到去認識上帝啦，慢慢呢要通過呢個教會先至能夠認識到上帝，開始着重呢講呢個教會組織啦，咁樣呢個甚至到後來中世紀時期呢係呢個中世紀嘅教會組織呢甚至成為呢、這個羅馬國教添咁所以呢個呢個教會嘅嗰個影響力呢就好大亦都係非常之著重呢一個呢教會嗰個所謂呢、這個組織呢、這個社會性嘅組織呢、這個這個組織裏面呢就牽涉埋咧呢個咧政治權力喺裏邊裏邊有好多嘅權力意志咧就牽涉咗落去咁樣，所以咧就著重咗呢個組織著重呢個組織咧，亦都著重呢個組織裏邊嘅階級階級亦都好緊要又好著重呢個咧組織裏邊嘅唔同嘅儀式咁咧就用嚟咧將人咧就分門別類咁樣亦都好著重咧既然一個龐大嘅組織咧亦都咧好需要好多嘅財富咁所以咧亦都咧好著重咧呢個咧金錢財富政治權力咁樣，所以變咗咧呢個基督教嘅精神咧，慢慢咧就咧個由耶穌嘅精神可以直接認識上帝嗰個精神咧，就變成一個世俗化嘅一個教會啦，呢、這個教會嘅精神咧，慢慢變得墮落腐化啦，呢、這個咁樣咧就就我亦都講過啦，呢、這個墮落腐化咧，最主要咧就因為咧呢、這個咧就來自人嘅個權力意志呢、這個本源咧就係來自人嘅權力意志。呢個將一個神性嘅信仰同人嘅權力意志一種世俗嘅慾望咧互相糾纏咁樣就表現咧喺呢個咧宗教裏邊，咁結果咧發展到後來咧就變成呢個十字軍東征啦呢、這個表現出一啲宗教戰爭嘅情況出現咁樣呢個咧，所以呢、這個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歷史嘅發展咧就係呢、這個呢、這個墮落到咁上下咧人咧就會發現咧就唔得嘅咁樣咧係唔得嘅咁樣咧，所以咧到中世紀後期咧就唔可以唔轉變，所以於是咧出現咗呢個咧文藝復興同宗教改革咁所以宗教改革之後咧就出現翻人咧係可以咧直接信仰上帝啦。通過人自己的良心是可以直接明白了解上帝了可以自己直接讀聖經了不一定要通過教會了出現呢這個宗教的自由了慢慢回歸回去耶穌的精神真正的宗教精神那裡了但是與此同時呢這個呢在這個宗教改革之後咧，亦都慢慢咧解放出呢個自然嘅人性呢個即係著重翻呢個人咧係有好多方面唔同嘅個性人咧亦都好欣賞呢個自然咁樣咁樣，所以呢、這、一個文藝復興同宗教改革之後咧呢、這個可以話咧係開啟咗呢、這個咧近代文化嘅新精神呢、這個新精神咧。就同呢個中世紀時期唔同咧，就唔再係植根喺一個咧超越嘅普遍者，唔再植根喺一個咧即係中古時期嘅上帝嗰度啦，而係咧想話喺我哋嘅現實時空事物裏面咧去發現一啲呢個普遍嘅精神咁樣呢個做法咧呢個或者呢個嗰、那個呢、這個精神咧就唔同咗啦 這個即是說人呢個注意力呢就由這個呢、啊、超越普遍的神呢轉移為、啊、向一些、啊、現實的特殊的、啊、的個人和自然那裡、啊、這樣呢所以這個、在這個、近代精神的發展裡面呢、啊、這個、啊、就近代文化呢就出現了這個呢、啊、這個多樣性、啊、這個、啊、即是到多方面的發展、啊、發展也都變得相當之豐富、啊、這個、啊、因為呢被、啊、中世紀時期所被限制了的人的自然本能呢在這個時候呢就可以呢盡量呢、啊、表現出來了、啊啊、不過、啊、在這個表現的同時啊亦都會夾雜咗人嘅權力意志啊、私欲嗰啲落去，咁所以呢啊近代時期呢亦都會啊形成咗另外一種啊人性同獸性嘅糾纏、啊、一樣啊呢、這個亦都有佢嘅問題嘅咁、啊、我哋而家要講下嘅呢就係、是、呢個呢呢、啊這個、啊、由呢個中世紀精神啊發展到呢個近代精神啊嗰、那個轉變是怎樣的呢、啊這個啊、我們發現呢、這個、近代精神呢、啊、就是呢、啊、剛才都說過就是呢就是說要想去、啊、發現或者要去實現一些、啊、普遍的精神的即是我們呢想在這個呢、啊、現實的時空裡面在現實的時空或者現實的事物裡面去發現或者去實現一些普遍的東西、啊、在一些現實時空裏面、啊、一些特殊的事物的身上、啊、我們希望能夠實現一些、啊、普遍的或者發現一些普遍的精神例如發現一些普遍的定律、啊這樣啊啊、所以就跟中世紀不同、啊、中世紀時期呢、那個啊、或者古希臘時期呢一些、啊、他們總是想、啊那個普遍的精神呢、啊、認為那個普遍精神是一個形象的世界即是天國啊在上帝啊那裡啊那這個就有點不同、啊這個啊、近代精神呢總是想說在一些現實時空裡面特殊事物的身上呢去發現一些普遍者、啊、這樣說呢其實就是因為呢是想要講出這個近代和這個中世紀的精神呢、啊、它的不同而且呢重要是講呢個西方文化裏面呢、啊這個有一個一貫發展嘅連續性啊呢、這個咁、啊、樣呢啊先至能夠呢呢、這個呢幫呢個近代嘅西方文化呢、啊、正本清源啊呢、這個啊咁樣講呢先容易呢呢、啊這個我哋見到呢呢、這個西方近代文化嗰、那個流弊在哪裡、啊、跟住呢、啊、這個呢正本清源之後呢我們就能夠呢、啊、可以這個、啊、思考一下、啊、反省一下、啊、如何下滴除這個流弊了、啊、剛才都講過、啊、近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呢就是要發現、啊、或者要實現、啊、一個普遍精神、啊、在我們的現實時空裡面或者在一些、啊、特殊的事物裡面啊、我們要發現一個普遍的精神、啊、這個呢很多時候呢就表現成為一個呢、啊、所謂的科學精神、啊、因為呢我們呢就在這個研究一些自然事物、啊、時空之中的事物、啊、我們呢去找一些、啊、自然事物裡面、啊啊、有沒有一些、啊、普遍的定律呢、啊、這個呢就很多時候呢就是科學精神所做的事情、啊、跟著呢我們可能呢就會將一些、啊、想發現的一些自然定律呢、啊啊、就應用返喺啲自然事物身上面咁呢、啊、就變成呢、啊啊、可以呢、啊、改造自然啦、啊、甚至應用喺社會咁、啊、呢就能夠呢、這個呢、啊、改造社會添呢個咁、啊、所以呢個呢就係、是、呢個呢、啊、近代文化就咁樣發展出嚟嘅呢個 啊， 啊近代文化嘅科學精神呢就係、是、由呢個文藝復興時代呢、啊這個尊重自然美啊，咁樣開始啊而發展出嚟嘅。首先咧，文藝復興時期咧就好著重啊，重新啊著重翻呢個自然啦嚇，呢、啊這個嚇呢、啊這個啊中世紀又唔著重呢、這個自然物噶嘛嚇，呢、啊這個啊著重呢、這個嚇、啊、 這個上帝啊神啊，這些超越自然的嘛，要是。好啦，咁樣到咗文藝復興時期呢，重新著重返尊重返呢個自然嘅時候呢，就好講呢個自然美啦。好多畫家啊作家啊都歌頌返呢個自然美啦。呢個。好啦，咁呢個近代嘅科學精神呢，亦都呢由呢個著重講自然嗰度嚟到去講嘅。咁所以呢由文藝復興嗰、那個著重自然美嗰度發展出嚟，亦都係其中一個根源嚟嘅。咁另一方面呢，就係由呢個相信上帝創造世界，由理則有秩序而嚟。咁即係呢科學精神呢，首先就因為呢文藝復興時期呢重新著重自然。咁另外一方面呢，就呢點解科學呢要去研究呢啲自然物，話佢裏面呢有一啲呢呢個定律呢，一啲普遍嘅定律呢，因為呢好多時候呢就係相信上帝創造呢個世界嘅時候呢係有秩序嘅。上帝創造呢個世界有秩序嘅話呢，即係話呢喺呢啲自然物嘅背後呢係有秩序嘅。有秩序呢即係有呢個呢定律啦。我哋就要發現返呢啲定律出嚟。咁樣呢，所以呢其實呢個精神呢都係呢由呢個呢相信上帝創造世界有秩序嗰度個諗法而嚟。咁呢個呢亦都係呢來自呢個中世紀基督教嗰個精神㗎，都係。咁所以呢個呢即係科學精神呢、這個呢近代發展出嚟嘅科學精神有唔同嘅來源㗎嗰、那個想法。咁另外呢咁我哋好多時候呢就會想話呢呢個用咗呢啲發現嘅科學定律用佢啲定律呢嚟到去呢個改造自然或者改造社會。咁呢種精神又點嚟嘅呢？點解我哋呢會想用呢一個自然律嚟到去改造自然改造社會呢？咁呢個想法呢就主要就係由於人呢想喺人間建立天國呢個思想嚟嘅。即係本來呢呢、這個呢呢、這個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精神呢就係、是、呢個要求呢我哋呢就要建立天國，但係就唔喺人間，我哋呢就要崇尚呢一個天國，天國先係最真實嘅價值，人間喺嗰啲短暫嘅呢個呢會過去嘅呢、這個。但是到了近代呢這個科學精神為什麼想要改造社會改造自然呢就因為他想在人間建立這個天國想在人間建立天國這一種思想就發展出呢這種這樣的科學精神所以科學精神呢有這樣這幾個來源這個好啦，咁到咗16、17世紀時期嗰啲科學家、哲學家呢、這個啲好出名嘅科學家、哲學家，例如呢個哥白尼啊、牛頓啊、笛卡爾啊、培根啊嗰啲人咧，佢哋研究呢個天文物理，鼓吹呢、這個咧研究呢個自然咧，係好重要嘅。咁點解佢哋要研究呢啲天文咧？研究呢個物理咧，要研究自然咧，呢、這個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咧想改造自然，咁所以呢啲16、17世紀嗰啲科學家、哲學家呢佢哋呢就好重視呢呢、這個呢自然呢係有個普遍嘅理喺裏面嘅認為呢個自然係有普遍嘅秩序係有普遍嘅一個定律一個理佢哋認為呢個理呢係不變嘅這個理是不變的永恆的一個普遍的理普遍的秩序呢是不變的這樣呢這個說法呢就跟古希臘哲學家的說法呢其實就不同的這個有點不同不過又不是完全不同這個古希臘哲學家的那個說法呢就叫做這個呢共相咁樣其實呢個講法呢就好接近嘅呢個即係個名唔同呢個即係個講法呢就同古希臘哲學家個名唔同嘅但係呢喺呢、這個想法方面呢其實就接近嘅呢個古希臘哲學家呢就叫佢做共相就將佢作為一個審美嘅觀照 啊，古希臘哲學家啊，認為呢個共相咧係好美嘅嚇、啊，完美嘅嚇呢個嚇，呢個係一個理型，係一個共相啊，超越時空嘅嚇咁樣。古希臘哲學家咁睇，但係近代科學家就有啲唔同嘅嚇呢個嚇。咁啊，固然佢當然都認為呢個係一個共相啦，佢認為一個理嚇係一個咧普遍嘅秩序嚇呢個嚇。呢個近代科學家、哲學家就認為時空之中、啊、特殊事物喺自然物裏面是有一些普遍的理在這裡的，他們的責任就是要發現這些普遍的理、啊、所以他就用這個幾何學、啊、用這個數學、啊啊、來到去觀察這個事物在時空裏面的構造、啊、這個、啊、將一些具體的事物、啊、就變成啊，數學系統啦、啊，全部咧將佢咧、啊、數學化咗佢，跟住咧就研究啦嚇。咁、啊、如果係一啲啊相同比例數量嘅一啲嘅事物啊，會唔會有關咧嚇咁樣嚇、啊？即係將啲事物數量化咗之後咧，咁啊可以用啲數量咧啊嚟到去比較喎，用數量嚟到去比較嘅時候咧，咁啊可以咧嚇。啊發現到下就係呢個咁樣嘅關係，可唔可以應用喺下另外一啲事物嗰度咧？咁樣啦嚇，呢個嚇，咁啊睇下呢啲差唔多啊數量關係係接近嘅嗰啲事物，可唔可以轉化咧？咁樣啊，咁咧就嘗試去揾一啲物理化學嘅所謂因果關係啦，咁樣咧就發展出啊，我哋而家咧嚇講由因果關係嘅應用嚟到去講嘅一啲應用科學啦。啊，咁樣通過啊呢個咁樣嘅嚇數量化之後咧，啊用數量化嘅方式嚟到去呢個研究自然物。咁樣咧呢啲自然物咧啊就能夠呢個咧嚇通過呢一個咁樣嘅因果關係咧啊能夠呢、這個。去加以改變，咁佢變成一種咧應用嘅科學。呢種應用嘅科學就可以呢個改造自然嚇。咁、所以咧喺呢點咧就同古希臘就有啲唔同嚇呢、這個因為呢個應用科學嘅精神咧同呢個古希臘就唔同嚇呢、這個呢、這個古希臘嗰種咧係靜態嘅嚇，觀照嘅嚇，即係認為呢個嚇共相啊、理型啊嚇，呢個形上嘅理型同共相咧係靜態同埋嚇係供人觀照嘅啊，呢、這個係呢一個咧審美觀照嘅方式啊，但係呢個應用科學咧就唔係嘅嚇，就係、是、要改造自然嘅，所以咧係動態嘅。是動態的，是要這個要改造自然的所以這一點呢對待自然物的看法呢又有點不同這個所以這個近代的科學精神就是重視這個時空之中的事物由這些事物裡面去發現一些理則這個發現一些定律跟住咧，將啲特殊物咧就普遍化變成一啲理之後咧，跟住咧就喺呢個現實上邊咧加以應用咁樣嘅。咁咧，古希臘就唔重視呢個喺現實上邊嘅應用嘅呢個咁呢一點咧就唔同嘅不過雖然有一點咁樣嘅唔同但係咧我哋都見到其實咧呢個西方文化嘅科學精神咧。一路發展到近代其實就有一個連續性的發展由古希臘到中世紀到近代其實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重點呢是開始是有不同的不過呢都是一個連續性的發展這個這樣呢之前都提過這個斯賓格勒呢他認為這個近代西方文明呢這個呢就是這個一種追求無限權力的一種精神來的即係近代西方文明咧，就好着重咧追求權力，而且呢個權力咧呢個咧越多越好嘅呢個無限嘅呢個咁樣咧就同呢個以前嘅古希臘羅馬希伯來嘅精神咧就有啲唔同呢個 咁樣佢呢個講法呢其實都有啲理由㗎呢個啊。因為呢呢個呢權力意志本身呢其實即係就係一個盲目嘅一種衝動啊呢個啊。但係其實呢個人呢如果係純粹追求一個無限權力，只是想追求無限權力的話呢，其實它是不能夠形成一個文化的。即是人固然會有權力意志呢，這個它會追求盲目地追求一些權力，會有這樣的衝動，但是只是得這樣的一個衝動，即是純粹想追求一個無限權力呢，是不能夠形成一個文化的。這個所以這個權力意志呢一定要加上一個客觀的理想的精神才能夠形成到文化的。即是純粹一個權力意志呢是不能夠形成呢一個時代的文化，這個不得的，它影響一個時代的人，因為有個人去追求這個權力意志很厲害，那當然得啦。但如果要在文化上面形成影響呢，只是權力意志就不得，一定呢還要再加上一些客觀的理想下去一起講才得的這個。咁所以呢個近代嘅西方文化精神裏面呢咁佢哋呢所向往嘅一啲客觀理想呢喺邊度嚟呢，咁一方面就係來自呢個希臘，一方面來自希伯來呢個即係中世紀嘅基督教精神呢個咁樣呢個來自希臘嘅，我哋可以話佢呢個係就係呢個學術文藝裏面追求真和追求美的一種觀照的一種精神這個是來自希臘來自希伯來來自中世紀的這個呢就是要追求一個真實不虛的至善存在，即是上帝這個咁樣無論是這個希臘所向往的一個完美的一個形象的觀照，還是是這個中世紀的一個至善存在的上帝都好，兩者都是屬於超越時空的這個所以由希臘、希伯來、中世紀這三種文化所慢慢發展出來所形成的一種理想，就變成呢一方面我們呢就要直覺到在現實時空裡面的特殊物呢是真實不虛一方面我們就要想在這個事物裡面要發現或者要實現一些真理實現一些真善美的理想即是說呢我們這個由這個古希臘希伯來到這個中世紀發展到近代我們這個西方文化的那個精神呢慢慢發展出來呢就是呢一方面呢就是要肯定我們現在現實時空裡面的特殊物呢是一個真實不虛的事物另外呢我們跟著呢就要求呢就還要有理想即是不能夠這個呢只是講這些特殊物還要有一個理想就是呢我們要在這個現實的事物裡面發現一些或者實現一些真善美的理想所以這個斯賓格勒呢就認為這個近代文化精神呢就包括了一個無限的追求一個無限的圖像無限大無限小無限進步這些這樣的觀念總之是追求無限這個即是無論追求什麼都好這個呢盡量總是會無限的這個所以斯賓格勒認為這種無限追求的精神呢在下意識裡面其實呢那個來源呢就是一個呢無限的權力意志即是斯賓格勒認為近代西方文化它的精神呢總是追求無限你無論追求什麼理想都好它呢總是無限地去追求的這種無限地去追求的根源呢其實是來自我們的權力意志因為權力意志本身呢就是追求無限這個權力呢可以是無限地追求 這個但是其實呢這個意識裏面那個無限追求的精神呢這個的背景呢即是當然都可以說是權力意志啦這個但你亦都可以話呢係一個無限圓滿嘅上帝或者無限真善美嘅一個理想。根本人去追求一個理想嘅時候呢呢個理想本身好多時就係無限。譬如呢個呢嘢追即係追上帝即係之前講過呢個中世紀時期所崇尚嘅一個理想呢一個上帝本身就係無限。咁跟住後來我哋要講呢個真善美嘅理想係亦都係無限咁所以呢一個近代文化精神喺背景上面呢係有一個所謂呢個無限嘅上帝啦又有呢個呢咁樣嘅無限嘅真善美嘅價值意境啦呢啲咁所以呢人在這個現實事物上面呢總是想發現一些這樣的價值發現一些上帝的律則我們想在這個現實上面去實現一些這樣的理想將這個理想將這些這些價值意識將這些這樣的上帝的律則呢是實現在現實時空的事物之中咁於是呢就令到呢個近代西方人呢就醉心於一個無限嘅天文世界數理世界做一個無限嘅追求咁所以呢個呢係會令到人呢係做出一個無限嘅追求好似斯賓格勒所講咁樣呢個有陣時未必就只係因為呢個權力意志根本呢個理想本身就係一個無限嘅追求喺裏面好啦咁樣呢當然啦呢個再夾雜埋人嘅權力意志就會多好多其他內容啦呢個咁所以進一步呢人呢就會想呢個控制萬物想呢個呢控制宇宙乾坤呢個甚至要求呢地上邊嘅人國呢一定要慢慢進步進步到去呢甚至逼近天國要在地上面實現這個呢人間天國要求這樣添這個這種呢其實原本呢個想法就是追求一種理想追求理想但是呢結果呢去到最後呢就由結果又夾雜了人的權力意志和私欲在裡面這樣就令到人的精神呢就利用咗我哋呢啲追求理想嘅動機嚟去滿足自己咁所以頭先都講過純粹權力意志呢係形成唔到文化但係如果我哋呢夾雜咗呢啲就加埋呢一個客觀嘅理想落去呢咁樣就唔同啦咁所以而家好多時候呢就係咁樣啦呢個咁我哋嗰個就會呢講呢係話追求理想但係呢就夾雜咗好啲人嘅主觀嘅權力意志同私欲喺裏面咁令到人嘅精神就利用咗呢啲理想作為動機嚟到滿足自己滿足自己嘅權力意志滿足自己嘅私欲添咁所以呢發展到呢個近代文化呢西方人喺呢個無限追求嘅精神裏面呢我哋喺現實裏面去追求無限咁好多時就變成呢個所謂上帝與魔鬼嘅同時存在人嘅神性同獸性亦都同時存在因為呢我哋呢、這個呢、這個既係呢個呢講呢個權力意志同私欲但係同時亦都有呢個呢呢、這個追求理想嘅動機咁樣呢個呢就麻煩啦咁出現呢個所謂上帝同魔鬼嘅同時存在神性同獸性嘅同時存在啦咁樣呢個呢就我哋呢個西方近代文化所出現嘅一 個問題好啦咁樣呢我哋今日又講到呢度下次繼續同大家講下呢個近代文化嘅問題是怎樣的呢好多謝大家。